就到三河市最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000000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白眉大侠徐良护送一个姓康的老头来到岛子上。这老头啊，说回家看看，再接徐良。结果一去就没影了。徐良正在找他的时候，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为首的有两个头，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一个端枪，一个拿刀。见着徐良啊，是横眉立目，张嘴丑鬼，闭嘴不是好人，不容白眉大侠解释，这就伸手。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能不伸手，他从来不先伸手。心中暗想，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怎么不讲理呢？如果不还手的话，就要吃亏。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像老叟戏婴儿。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两臂摇开，他这招也损点，不用真功夫，用两只手4个手指弹这10几个人的脑壳，又叫弹脑棒，只要弹上就得起一个紫包。这乐子可真大，嘣！哎呀，中中中！嘣！哎呀，哎呀，哎呀！这还不说，徐良的腿也没闲着，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呢？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这个地方是最怕碰，真要登上是又酸又疼，顿时坐那儿就起不来。眨眼之间，这10几位全瘫软在地上。徐良叉着腰一乐，啊，哇，伴侣悄悄的，老子也没惹着你们，为什么动手伤人，以多为胜？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说清楚，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哎呦呦呀，哎呀，可把我们打坏了。正这时，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等来到出事地点，这两个人看了看，哎，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仔细打量打量，一看白眉为祭，二人跪倒施礼：“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啊，是又怎么样？”“失敬失敬，多有得罪呀、啊。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哎呀，没想到晚来了一步，发生了误会。三将军，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消消气儿。我们这儿给您赔礼了。”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徐良也乐了，一瞅这些人啊，一个也不差样，脑门上都长了块枣，都叫徐良给弹的。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是啼笑皆非。正这时又来了伙人，抬着一乘小轿，非得叫徐良坐上。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这俩头还说呢：“三将军，您要不坐这轿，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我们可活不了啊。无论如何你赶紧升轿吧，往里边走还挺远呢。”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在院里头还站着四十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一百来人呢，为首的有四个大个，和这四位长得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一对双锤。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一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两位一个提着一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一对熟铜锤。这四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了个老头，徐良一看，哟，正是闹病的那个老康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是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 身披银灰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了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两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儿一看，好似两盏金灯，是锃明刷亮，说话的声也变了。这老头说话就好像敲那铜钟似的，汪汪带回音啊，从里边健步如飞来到徐良近前，是一躬到地。范将军，实在对不起的很呐、啊，多有慢待，万望见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大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还放起了炮竹，别骂了，别骂，别骂，停！别骂，别骂，别骂了！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四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呀、啊，看这样不像啊。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吗？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在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儿和星星红的桌帘儿，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王，这是一个债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老头个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听着，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遵命。是的，参见徐三将军呢。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自使锤的大哥跪在最前面。山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呢没座位，规规矩矩垂手站在老头身后。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老头是频频敬酒。徐良一摆手：“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您说清楚了这个酒我才能喝，不然的话恕我不礼貌了。”夏克爷，您甭说，我也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打算知道知道老朽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装病，为什么把你引到此处呢？啊，正是，一点都不假。好， 你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听老朽禀来。这老头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可了不起啊，咱们前几段书曾经说过，在这南海一带有这么十大家，谁也惹不起，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是南海十大帮派呀。今天徐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孤山卧虎岭，这座城堡叫金斗寨，这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海五虎，人送绰号查赤虎，姓康，叫康殿臣。他还有四个儿子，那个白脸的使亮银锤的叫飞天虎康永，那个黑脸的是长把紫金瓜的叫拦路虎康猛，三儿子叫花面虎康刚，老儿子叫拼命虎康强，他们爷五个合在一块儿，因此人称南海五虎。坐镇小孤山，一支力可以调动五千人马呀，在南海一带那是个大帮头。要提起老头插翅虎康殿臣来，那在南海是颇有一号。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装病呢？说来话长啊，金灯剑客夏绥良、卧佛昆仑僧、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审时度势，他们一看三教堂对他们不利，必须得找个适合的地点，好跟三侠五义上三门的决斗。后来就被萧道成接近三仙岛，拿着三仙怪当了老巢。夏绥良深知这上三门户大人多呀，前者吃了个暴亏，不管是峨眉、少林、武当都有上三门的熟人，我人手要是不够非吃亏不可，怎么办呢？他跟萧道成一商议，决定把南海十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信也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有人交给插翅虎康殿臣。康老板这封信打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金灯大剑夏绥良，三教堂的两位堂主到了三仙岛了，约我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十八条罪状啊，这就叫出师得有名，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心说要按信上所介绍的，这徐良和白云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十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三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 他心里头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啊。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儿，对开封府的包大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啊，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随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18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三仙岛的三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食，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呐。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对金灯大剑、夏随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三仙观。实质是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它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仗济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了，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塞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的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白云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夜了，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虎康殿臣。康殿臣你想怎么办？徐良住在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哎，有主意了。究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随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呀，骄傲过人，见人就杀，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试探试探，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廉贫。因此插翅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 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两腮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床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呢？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的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事？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呢，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因此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准知道徐良得报答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因此把白眉大侠骗到小孤山，而不是三仙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查处康殿臣在席面上不但把这些事情给介绍了，同时把金灯大剑夏遂良和萧道成昆仑僧写的那封信以及请帖拿出来叫徐良看。徐良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因此站起身来是再三称谢，老人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哪里哪里啊，不过多吃几年闲言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范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了。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的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这热诚劲儿，你就看出来了。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观，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很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哎呀，光顾说闲白了，有件大事我还忘了禀报。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二十选五，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藏。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三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啊，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昆仑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元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呐，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呐，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观，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据我所知，夏遂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来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1000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 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五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这绝不是大言吓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歇两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交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不必不必，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小孤山每天都派出二十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十个地方还得摸十天，因此白费劲儿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六七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哎，什么事儿？说吧。喂喂，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 回他们家的门口来九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 哦，把拜帖拿来我看看。 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 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 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化拜。 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 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 哎呀，三将军啊，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就指他说的。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因此我们对他都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你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呐。正这时候，第二个报事进来了。 报当家的，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 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您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 那样合适吗？ 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 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 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参参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拢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原青色的短套，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他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裙挂刀，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的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是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臣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赶紧笑脸相迎。哎呀，妹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着吧。铁观音坐下，八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可这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虽良的请帖呀？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 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呢？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 不清楚。 哦，徐良到了南海了。对，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有没有这么回事？ 哎呦，这可不清楚。 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 昌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倒子上肯定有奸细。 哎呀，是谁呀？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千贯，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划不过去吧？嗯，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呀，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喝五幺六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勇面前，啪就一个嘴巴。胡说，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老康头， 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千关。既然你不信，我可要对不起了。来啊，搜炸山！这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哎呀，把老七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介，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的，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他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生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啊？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拽出金丝大魂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想念还留在心里面。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意外收到安慰的卡片，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要我打开回忆的结。情人节快乐，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把那忧郁的发丝轻解。 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